萧时钦。张新杰的脑海里已经浮出这个名字了，可是这家伙又怎么会和叶秋混到一起去了？张新杰真觉得有点晕，这里面的曲折怕是智商再高的人也意料不到的。张新杰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这个猜想，可是目光继续盯着那机械师的举动，并对这边的抵抗做了一些指挥后，张新杰已经不能再怀疑了。他这点指挥被人信手拈来般的就给化解了，对方正在冲散他们的防御。倒不是萧时钦的水平就高过张新杰，而是张新杰把拥有叶秋和苏慕城的左路当重点防御了，现在右路居然冒出来一个萧时钦，这是他打破头都想不到的事。于是张新杰也明白了，对方兵分两路并不是在故弄玄虚，这两边都是实打实的，需要他全力去应对的。但现在他顾了左边不太顾得了右边，顾了右边不太顾得了左边。 收缩，左右两边都继续收缩。 张新杰无奈只好如此布置了，他得让自己的视角可以同时兼顾两边，一会儿跑左一会儿跑右，叶秋和萧时钦可不是他这样敷衍就可以应付得了的对手。一边让左右收缩，一边却是让杀 BOSS 的团队们转位。张新杰的目的是想带动对方左右两路团队的动向，将他们牵动到一起，让自己可以一次性的应付了。场面维持住了，张新杰稍松了口气，不过他最该庆幸的不是他的指挥得体，而是该庆幸这次他带的不是什么随时组成的团队。霸气雄图的精英团实力确实是要压过对方这四家工会的玩家，仰仗着这一优势，张新杰暂时稳住了局面，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局面对他们有利。事实上霸气雄图现在已经处于很被动的局面，张新杰原本设计的防御体系已经完全被打乱，整个洗牌重来了一遍就是最好的证明。 居然顶住了， 萧时钦此时大大的意外，对方工会团队玩家进退有度，未免太有章法了一点吧。难道 霸图现在谁指挥啊？ 萧时钦忍不住问了一句。 张新杰啊，还能有谁？ 叶秋说。萧时钦顿时也晕了一下，他最近忙的也都是转会啊战队这方面的事儿，哪知道网游里这血雨腥风的，霸气雄图居然张新杰亲自挂帅，难怪叶秋这边会找他帮把手了，这要不是他插一手的话，霸气雄图这还真有点难缠。萧时钦那是什么水准呢？打了一会儿就对双方的实力有了评估，论战术指挥他们也难说谁就一定强过谁，但要说团队实力，明显霸气雄图的精英团是要高出他们一筹的。方才他们左右两路出击，霸气雄图明显应对不足，萧时钦现在清楚了，张新杰有意防着叶秋呢，所以没太把他这边当回事儿。但现在恐怕已经注意到了，团队调整收缩集中的非常及时，目前的场面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打开的。他们有两个大神指挥，分工合作，战术运用可以更为细致，但霸气雄图团队的战斗力更强，再由张新杰指挥，借此也可以暂扛他们二人。如果真要硬打出个胜负的话，萧时钦觉得还是他们的胜局，因为他相信叶秋和他都不会傻到明知对方战斗力更强的情况下还去和对方硬碰，他们肯定会发挥他们战术运用更灵活的特点，让张新杰左直右出。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不是一场要分出生死的 PK 大战，双方的目的是在 BOSS 身上，张新杰只要能维持住眼下的局面，让他们的团队把 BOSS 拿下，胜负就决出来了。眼下霸气雄图收缩后的布阵，萧时钦很快就看出了张新杰的意图， 全取首饰，努力拖延。这让萧时钦一下子也觉得有些难办了。防守战术，萧时钦也是很有研究的，他是中游战队出身的，和强队作战时很少会采取主动对攻的打法，防御反击，后发制人，这些手段是萧时钦这么多年来一直钻研仰仗的。可是他却清楚，他用这些战术实在是因为自家战队的情况被逼出来的，而张新杰他才是真真正正在防御战术上有天赋的战术大师。这或者是和本人的性格有关，不过比较捉弄人的是，霸图这支队伍追求的是一往无前的猛冲猛打，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这话放到霸图身上肯定不会有人有异议。对于张新杰战术方面的最长处，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最好的利用。即便是这样，他在防守方面的战术才华却也从来没有被埋没过。萧时钦此时一看张新杰摆出了这么一个死守的架势，顿时觉得很有些为难。他不是没有信心取胜，毕竟那边还有一号叶秋大神也不假的，他为难的是等他们击溃张新杰死守的防御体系，恐怕 BOSS 也已经被杀到一定程度了吧，怎么办好呢？钻研战术是萧时钦的特长，这几年他就是嚼着战术过来了，此时立刻开始思考有什么可用的对策。刚想了两秒，突然意识到不对，自己干嘛要这么用心呢？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观察叶秋战队几个选手的实力水平，怎么现在全身心的为怎么抢到 BOSS 操上心了？自己该做的指挥不差着就行了，这种动脑子的事儿让叶秋去琢磨就好了，自己瞎想什么呀？萧时钦狠狠提醒了自己一下，然后目光就在人堆里找包子等人，同时发现张新杰的战术倒是给他制造了不少便利。原本兵分两路让他不方便看到叶秋他们的人，现在被霸气雄图的整体走位带到一处，倒是方便他获取情报了。对，获取情报。萧时钦肯定了一下自己的看法，为了获取情报的话，其实此时张新杰倒是给他创造了不错的机会啊。看他这死守战术摆的，职业分不恰当，对任何一个角度都有策应。玩家角色有固定站位的，也有不停走位的，相互接应替换，运转流畅。咦，不对，那边有个空档，赶紧上去攻击。啊，填上了。不愧是张新杰，刚才可能是霸气雄图的玩家自己站位走位没太注意。哎，那边收缩有些过了，顺势可以推一下，有点远，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应该让叶秋他们的团队去，他们近一些。萧时钦想着就要给叶秋消息，但在要打字的一瞬突然怔住，继续泪流满面了。怎么回事啊，自己怎么还在研究怎么打破张新杰的防御布阵呢？这几年养成的一见战术就想怎么用战术去应对的习惯实在是太条件反射了。情报，要注意情报。萧时钦正这样想着，却看到叶秋指挥的两个团有了动作，直接是叶秋的神说要有光率领朝着先前他看到收缩过头的那个地方冲去。他们的话也有点远，张新杰应该会察觉吧。果然萧时钦盯着那边，刚露出一瞬的破绽突然又补上了。这些当然也不是张新杰故意引人的陷阱，毕竟即便是精英团队也远远不是职业水准，更何况战术这种东西总是需要多多练习的。张新杰仓促之间的布置已经是照顾到普通玩家的水平了，不过大家完成的时候难免还是有些误差，但有张新杰在，他会手把手的亲自去纠正。连续两次露出破绽但又很快解决，就是这个原因。战局果然如萧时钦所料的僵持住了， 他们虽然占据着主动，但是张新杰的被动有一部分却是他有意摆出来的，他就是要以此多多争取时间。萧时钦又探身看了一眼叶秋的表情，似乎并不见有什么着急。难道他有什么法子可以打破？我怎么看不出来？以收集情报优先的萧时钦一不小心又开始琢磨战术了。霸气雄图这边，张新杰对眼前的局面还是比较满意的，蒋游却在此时送来情报，轮回的精英团到了。 嗯，我知道了。 张新杰点了点头。新工会加入争取，这也是都是他在意料之中的事儿。他的布置对这样的局面也会有应对，不至于就此被打破平衡。轮回工会出动的自然也是精英一团和二团，他们的战队是新科总冠军，风光无限。可是他们的工会在网游却没能配合着拿出像样的成绩，他们的部门成了扫兴的存在，这让会长三到六界面上很有些挂不住。此时第二精英团的团长被他亲自叫到了身边，这人加入不久，还远远不可能成为工会的核心精英，但是此人技术不俗，更难得的是一个不错的指挥人才。但现在抢 BOSS 跳出来的人又是叶秋又是张新杰的，三到六界想想都欲哭无泪，自己这也全当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吧。倒是这二团的团长此时一看到眼前的局面，很是振奋地对三到六界说， 那两家打得正热闹，正是我们的机会啊。 哦，怎么讲？ 三到六界虚心求教了一下。别看眼前这位已经被他提拔成精英二团团长了，但说正经关系两人不熟。 霸气雄图现在是全手的姿态，明显已经顶不住对方给他的压力了，我们一个突然袭击直接冲垮，然后圈了 BOSS 边跑边战，这两家实力都已经大损，指挥再大声也没用。 没你说的这么简单吗？ 三到六界说。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二团长却是显得信心十足。